上集讲到个鬼魂要肥龙帮佢做嘢，肥龙俾佢搞到一头雾水。鬼魂本身法力高强，有咩系佢做唔到嘅咧？要肥龙出手。肥龙望住个鬼魂，但系鬼魂好似一啲反应都冇，喺度沉思咁。而呢个时候，随住鬼魂沉思，个房变得好诡异，成个房静到一粒声都冇，空气不停咁向内压。肥龙觉得自己好似入咗个二度空间咁，自己可以听到自己嘅心跳声。肥龙心中突然兴起咗个自杀嘅念头，好彩就系呢个时候，一直沉默嘅鬼魂突然发出一声好低沉嘅哮叫声，将肥龙成个吓到飞起。 哇！鬼大哥你冇嘢啊？头先系成个谂样咁喺度谂嘢，但突然又大嗌。你唔好睇我生得好似好高大咁啊，其实我个胆好细噶咋。 做咩？你够胆争我型啊？ 鬼魂一讲完，成间房气温突然下降，鬼魂个身影又开始暴涨，仲向住肥龙扑去，吓到肥龙即刻大嗌： 喂，鬼大哥饶命啊！我讲下笑噶咋。 好，睇你个衰样，惊到尿都濑埋。 鬼魂一讲完，间房气温回复正常。然后鬼魂示意肥龙坐低，佢有嘢同肥龙讲。 等我讲件事你听，你就知道我点解要揾你噶啦。 正当鬼魂要开始诉说佢往事嘅时候，成间房突然充满怨气，灯光又开始忽明忽暗。跟住鬼魂就开始讲佢嘅故事。原来鬼魂读中学嘅时候都系足球员，仲系校队嘅守龙门添。不过他就没肥龙那么得天独厚了，生得高又大只。鬼魂生前得五尺多几寸，趴在地下就成条盐蛇咁。但是他又不自量力，想要打龙门。同学校教练讲，无论训练有几辛苦都要做龙门，仲苦苦哀求的教练帮他完成心愿。教练觉得他弹跳力够又有些天分，都算是可造之才。就答应帮鬼魂，还帮他起了个花名叫盐蛇，希望他好像盐蛇那样，又用只手黏住个波，成为传说中的摄铁手。初初盐蛇都很勤力练波，过了两个礼拜之后，就成日玩失踪。原来盐蛇不猪朋狗友，成日用啲日本正版 AV 引诱他，搞到他无心练波，激到个教练生虾咁跳。教练心想，又是你求我训练你的，成日借啲椅又唔练习，今日盐蛇又为咗训练，俾教练喺球场捉住嚟闹。 喂，我叫你做盐蛇，系叫你学佢嘅身手啊，唔系好似盐蛇咁，有时就甩咗条尾走人啊！你成日都唔练习，我好难留呢校队噶。我点同啲日日都勤力练习嘅同学交代啊？不如你话我知你因咩事？成日唔得闲练习啦，睇下我帮唔帮到你。嗱，最后呢次啊，你唔讲咧，我就踢你出校队噶啦。 其实 其实咩啊？ 其实 讲啦。 其实系我班 friend 咧，等我放学就攞啲好正嘅日本 AV 嚟我屋企睇。佢哋话我屋企个电视又大，屋企又冇人喎。 咩话？你就是为了看日本 AV 所以不练波？乜真的咁正嘅咩？ 系啊，真的很正啊！教练，我借几只俾你看下。我啊睇到啊，想转打棒球啊！ 你个头，我成啖心机教你，你就顾住去看 AV 不练波，同我跑四个圈练气先。 盐蛇被教练闹完之后就走去跑圈，之后连续几日盐蛇都有练习，一切如常。教练见盐蛇咁勤力练习，仲谂住下个月就比赛，俾佢做正选龙门。点知盐蛇又问失踪，过咗两日又面青口唇白咁喺球场出现翻。教练一见到佢就无名火起。 盐蛇，你仲翻嚟做咩啊？我上次讲过，嗰次系最后机会噶啦，你唔珍惜仲翻嚟做乜？翻去打你啊棒球啦！呢度唔适合你噶， 教练，今次呢两只啊真系好正噶，我而家即刻去练习啊，我去跑步先。 喂，盐蛇，你同我离开球场，我已经踢咗你出校队噶啦。 盐蛇唔理教练讲咩，一 一个人走咗去跑圈，佢跑咗一个圈之后，就开始觉得有啲头晕，但系严舍唔理，也一定搏命咁跑，希望教练原谅佢。佢终于跑多咗一个圈之后，就跌低晕咗啦。 啊！点解跑跑下会无端端晕低嘅？咦？做咩前面咁大班人喺度啊？过去睇下咩事先。 严舍见到球场有个人瞓喺地下。有个男人又企喺隔篱，成班人围住佢睇热闹，严舍就好好奇咁行埋去睇下。 哇！原来系两条麻甩佬喺度打茄轮啊！条街咁多人，情到浓时都唔使咁啊！唔怪得咁多人睇啦。踎喺度嗰个，咦？咪教练？吓！瞓低嗰个，嗰、那个咪我？我点解？点解系我噶？喂，放开我啊！放开我啊！喂，咪住咪住！点解？点解我见到我自己嘅？ 严舍见到自己真系大吃一惊。原来教练同佢做紧心外压同人工呼吸，而唔系打茄轮。事实系严舍跑跑下步，突然间晕低。教练见到佢，即刻行埋去救佢。可惜已经反运无术。原来严舍系心脏病猝死，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隐性心脏病。死咗之后正式魂不附体，所以严舍先会自己见到自己。严舍将件事讲完之后，用好阴沉嘅目光望住肥龙，肥龙成个人喐都喐唔到，只可以用可怜嘅眼光望住严舍。严舍哼咗一声之后，终于开口： 你而家知道我点死嘅啦？ 知道啦。原来你死得咁可怜嘅，我都好同情你。 同情？我想问你同情啊？我之所以猝死，系因为教练想踢我出校队，我先至咁搏命练习啫。唔系，我使乜死啊？ 哇，咁都得？系你求人帮你嘅啫，但系你自己不自量力，又要做正选，搞到心脏病发绝死。依家就赖晒个教练，你咁样做人点得噶？做鬼都唔得啦！ 你咁讲，即系话我唔啱啦。 严舍一讲完，个身影又开始变大，成间房气温急速下降，肥龙盏床头灯噗一声就烧咗，天花顶盏灯不停咁闪，房里边啲衣物吹到乱晒，吓到肥龙即刻叫严舍停手。 哦，唔系啊，唔系啊，你停手先啦。 好，又睇下你有咩讲。 严舍话停就停，成间房正常翻晒，好似乜嘢都冇发生过咁。 唉，严舍大哥，你究竟想我点啊？ 我想你帮我揾教练报仇。 吓？我又唔识你个教练，你神通广大，使乜我帮你啊？ 个教练即系而家教紧你嗰个，我死咗之后。他就转咗去你学校嗰度教，他一向都信道教，仲有个护身符紧身。你只要喺佢冲凉嗰阵，帮我拎走佢随身嘅护身符，之后嘅嘢你就唔使理。 我咁做会唔会有事噶？ 有冇事？你唔做就即刻出事。听日你哋喺学校练完波，见到教练入更衣室冲凉，就拎走佢个护身符。然后你就乜都唔使理，即刻离开就得啦。 第二日，肥龙喺学校练波，由于后日有比赛，所以练到成八点先练完波。肥龙同成班球员入去更衣室冲凉，佢出嚟就见到教练入去冲凉，于是就跟住入去，见到教练挂起啲衫入去冲凉房冲凉，肥龙即刻走过去睇下有冇个护身符喺度。 咦？呢、这个用条红绳绑住。黄色三角形逼晒胶咁嘅，系咪护身符嚟嘅咧？拎走去，教练有冇事噶？唉，唔理啦，最紧要我自己冇事啦。 肥龙唔该都冇一句，就攞走咗个护身符。教练仲懵而不知，喺度一路吹口哨，一路冲凉。突然间，成个更衣室嘅钢管不停咁闪，教练嗰格冲凉房度门突然间自己打开。教练啱啱洗紧头，成头泡，又睇唔到系边个打开个门，唯有大喝： 喂，边个？ 咩事打开我道门？ 教练嗌咗几声，外边一啲反应都冇，成间更衣室突然间漆黑一片，只有间中有支钢管闪咗几下又熄翻。教练嗱嗱声冲晒啲铺，望到周围都黑麻麻，都唔知道发生咩事。 冇嘢啊，人冲凉我冲凉，未冲完凉就停电。唉，唔理啦，着翻件衫走先。 教练嗱嗱声抹干个身，就谂住带翻道裤，着翻啲衫走。点知一摸唔见咗，摸嚟摸去都唔见。 咦？点解唔见咗条裤噶？我明明挂咗喺度噶，去咗边咧？ 正当教练摸黑喺度揾个护身符嘅时候，更衣室突然间砰一声闩埋，跟住室内阴风大作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教练面前出现了个白色的发光身影，整个更衣室黑麻麻，中间有个发光的白影，都不会不得人惊。而教练以为学生整蛊他，于是好嬲咁对着个白影大叫： 你是谁？做咩熄咗眼灯啊？快跟我着翻佢！嗱，唔好再玩啦，我唔俾面噶，玩好啦。 教练讲完，个白影一啲反应都冇，净系喺度阴笑。 我同你讲笑啊，笑咩啊笑？ 咁好火，食咗屎啊！ 你系边个啊？够胆咁样同我讲嘢？ 我点解唔够胆啊？ 你想点啊？ 我想你死啊！ 你黐线啊！我走都费睬你啊！咦？点解我唔喐得噶？你做过啲咩啊？你究竟系边个啊？点解把声好似咁熟嘅？ 咁快就忘记我？好，我就现个真身俾你睇下。 个白色人形慢慢变得清晰，教练一眼就认出佢系严舍。教练一见到系严舍，吓到擘大个口，因为严舍个样成块面乳黑色，对眼角仲有啲血水渗出嚟。而呢个时候，更衣室啲灯光又正常翻，教练同时亦都可以讲翻嘢。 你系咪严舍啊？你不是死了的咩？我那天救你不到，我的心一直都很不舒服，可以见回你我都想跟你说声对不住啊。 对我不住？我对你不住的真不是你，我又怎会这么早死啊？ 你怎可以这样说的？你的死是意外的，怎会想到你这么年轻有心脏病啊？ 不用说那么多了，不是你叫我练波，我会猝死，一日都是你害我，我现在就攞你命。 严舍一讲完就向着教练扑过去，整个更衣室的钢管不停咁闪，啲螺丝又开又闩，搞到乒铃乓啷鬼咁嘈。教练冇晒办法，想喐就喐唔到，只系睇住面目狰狞嘅严舍慢慢靠近佢。走到教练身边，教练终于可以喐翻啦。但系喐翻嘅只系双手，而教练双手不受控制咁捏住自己条颈。教练想意图控制翻对手，点知双手就越捏越实，教练完全唞唔到气，而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合埋双眼喺度等死。正当教练谂住死咁嘅时候，更衣室大门突然间被人撞开，原来肥龙惊教练有事，一直在更衣室外面偷听。见严舍想杀教练，不理得咁多，即刻撞开门救翻教练先讲。肥龙一冲入去就将个护身符掉过去教练度，个护身符一到，严舍成个弹开，教练终于可以喐得翻。佢喐得就即刻指住严舍嚟闹。 你条严舍恩将仇报，仲想我死？有冇搞错啊？ 系你话要踢我出校队，我先至搏命练跑啊！唔系我点会死啊？ 你条严舍可以将啲嘢调转嚟讲嘅，唔系你求我，我会帮你恩将仇报，死咗都唔识反省，仲要害人？好啊，我有护身符喺身，你搞我唔到噶。你都是快啲死去报到啦！ 冇错，你有护身符，我搞你唔到。不过我可以搞条肥龙啊！学人扮正义，我就要你付出代价。 哇！你咁都得？ 严舍一讲完就向住肥龙行过去， 整个更衣室又好似头先咁乱晒龙，肥龙企到定一定，好似俾人点个穴咁。而严姐对手已经揸实肥龙条颈，仲塞到肥龙双眼白晒出嚟，交掂个护身符自保就可以，但系想救肥龙就冇可能啦。眼见肥龙就快俾严姐捻到断气嘅时候，校长突然冲入更衣室，一见到严姐就耷低个巴曲头向住严姐。严姐一见到校长个巴曲头，好似好惊咁化咗做青烟就消失咗啦。跟住成个更衣室又回复翻正常，肥龙又可以喐得翻。 校长你个巴曲头点解咁犀利嘅？ 唔好讲呢啲住，你最近有冇咩发生啊？或者执到啲乜嘢？ 有啊，我执到只龙门手套咯。 快啲攞俾我睇下。 肥龙打开个 lock 架，喺个背囊度攞咗只手套出嚟，递咗俾校长睇。 嗱，校长就系呢只手套啦。 哦，我认得啦，呢只手套咪系阿严写嘅？点会喺呢度噶？ 原来匿埋呢度。 校长拎起只手套，只手套好似有人戴住咁，系咁喐。 你以为匿埋呢度就冇事啦咩？我同你讲啊，你再害人嘅话，我就要你灰飞烟灭，知唔知？ 有本事你就试下。我做错咩啊？一个就害死我，一个就未得我同意执咗我只手套嚟用，两个都抵死。 你人都死咗，仲咁冥顽不灵，一啲觉悟心都冇咩？好，我就成全你。 校长拎住只手套向住实验室行过去。入到去就点着支管身灯，然后就烧只手套，一烧就听到严姐惨叫，烧咗一阵就听唔到严姐惨叫啦。校长熄咗火之后，就掉咗只手套落垃圾桶，之后就同肥龙教练去咗校长室坐。一坐低，肥龙就忍唔住问校长： 校长，原来你个巴谷头咁劲噶？ 你识条铁咩？有冇睇到我啲发线又横又直啊？呢啲就叫四直五横。 正当校长同肥龙吹紧水嘅时候，校长室门外突然阴风大作，系咁吹过嚟。只见严舍向住校长室扑入嚟，而校长好似一早知道咁，喺佢个柜桶度攞咗把用古钱做嘅剑出嚟，一剑就劈落去严舍度。严舍惨叫一声，即时变咗一滩血水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我头先都谂住要放生佢嘅，点知佢都仲系要我灭佢，咁何必呢？问世间仇是何物，只会玩死自己嘅咋。 原来校长用火烧严舍，只系做个样，一心想放过佢，点知佢做鬼都仲系咁执着，将所有嘅责任归咎于人，搞到自己永不超生，咁又何必呢？